嗱，我哋上次系讲到以色列人系攻打艾城，结果系大败而回。点解呢？因为有人攞咗当灭之物，就系阿干。阿干成家人因为攞咗唔应该攞嘅嘢，应该系属于神，佢哋据为己有，以致佢哋系大败而回。嗱，今日我哋系会讲点样系能够反败为胜，所以好重要对我哋基督徒。我哋时时都会犯罪，但当我哋犯罪嗰阵时唔紧要，最紧要系识得点样翻到去神嗰度，再次俾神嚟到带领我哋系能够系得胜。嗱，今日系会同大家一共系讲四点咁多，点样系能够靠住神嚟到反败为胜。嗱，其实第一点就系讲到要与神复和。当我哋犯咗罪，神系离开我哋，或者我哋系冇系同神系同在，我哋系要翻去神嗰度与神复和。嗱，其实喺住第七章同埋第八章都好有趣，一开始已经将个结果系话咗俾我哋听。第七章一开始就话以色列人第一次攻打艾城输紧噶，输硬噶，因为佢哋犯咗罪，因为佢哋攞咗当灭之物。但是第八章呢亦都好有趣，一开始就话俾我哋听个结果。八章一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艾城去，我已经把艾城的王、他们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里，不用怕，我会带领你们得胜。所以我们见到处理罪是很重要，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怎样来处理，与神来复和。当以色列人他们是犯了罪，立刻我们见到他在艾城就打输仗。但是有人说不是吧，牧师，我仍然犯罪，犯完罪我又没有去认罪悔改，神一样这么祝福我。如果真是这样，那时候就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神在等候你来到悔改，就是好像他等待阿干来到悔改。我们上次讲说他给了阿干很多很多的机会，第一日就说你们要自洁，第二日就说你们是要抽签，由支派抽到宗族，由宗族抽到家室，由家室抽到个人，一个个这样来到抽出来，给阿干很多很多的机会来到悔改。但是很可惜，阿干都没有悔改到。但是我们的这位神，他就是给人很多机会来到悔改。记不记得约拿先知啊？神跟约拿说，你去利利未，向利利未人来到是传福音，叫他去东，约拿就走去西，结果被条大鱼吞了，后来吐回出来去到罕地。然后在约拿书的三章一节经文讲什么？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我们相信的这位神就是给人很多很多机会来到悔改的神。如果你说我继续犯罪，但是神都是给我一帆风顺，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等着你悔改，但是亦都有可能就是你根本不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六至到八节，凡神所喜悦的儿女，他一定是会管教。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犯罪他一定会来管教你。所以如果你犯罪，他仍然你觉得一帆风顺，你可能不是真正神的儿女。以色列人就是处理了他们自己的罪之后，神给他们有机会来到打胜艾城。在约书亚记的第五章，如果我们记得，约书亚见到耶和华的元帅，他问这个元帅，你是在我们那边呢，还是在我们敌人那边？这个元帅说两样都不是，我又不在你那边，又不在你敌人那边，我在耶和华那边，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站在神那边。记不记得在约书亚记的七章十二节讲什么？以色列人拿了当灭之物，神说你不除去当灭之物， 我就不与你们同在了。在十三节神话，若果你们不除去当灭之物，你们在敌人面前绝对站立不住。我们见到当我们不能够站在神那边，我们一定是会打输仗。但是当我们处理了我们的罪，我们就能够再一次靠神来到得胜。第二样重要，除了第一我们要处理我们的罪，第二我们是要投入来到侍奉神。经文说神叫以色列人率领一切的兵丁。有人说，呀，袁牧师你讲嘢，你讲到就是一嚿云咁样。时时都是前言不对后语，前后矛盾嘅。你上一次先至讲完，以色列人能够取胜唔系靠兵力，唔系靠战略，你而家又话带领一切嘅士兵上去，仲唔系諗住想大石炸死蟹啊先至打赢仗，唔系靠兵力啊，假嘅你话。但系唔系噃，真系唔系靠兵力㗎喎，系神俾佢哋得胜喎。记唔记得八章一节讲乜嘢啊？已经将艾城他们的王他们的地全部给了以色列人，不是靠以色列人的兵力的。你看看约书亚记的八章十八节说什么，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艾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那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怎样得胜啊？你伸出你手里的短枪对住艾城，你就能够得胜了。你读埋二十六节八章，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的短枪，直到把艾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有没有见到啊？伸出了个短枪就能够得胜，他没有收回来。他为什么不收回来啊？我相信以前有一件事提醒了他。在《树出埃及记》的十七章，记不记得亚玛利人来到攻击以色列人？他们刚刚出埃及就来攻击他们。摩西就叫约书亚，你出去迎战，我上到山上来到祷告。当摩西举高神的杖，以色列人就打赢仗。当摩西跪了，两只手垂下来，以色列人就打败仗。我相信约书亚记得这件事。所以他没有收回他手里面的枪出来，直到他们完全得胜为止。还有一样东西是很有趣的，就是两件事都有很相似的地方。除了大家都有一样武器，你可以叫这个摩西的杖是武器，都有一样器具来到做这个标记。另外有一件事很有趣，就是两个人摩西和约书亚事后都捉了一个坛来到感谢神。摩西在树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十五节捉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是什么意思啊？耶和华是我的圣旗，靠住耶和华得胜。等一阵我们会见到约书亚打赢了仗，他同样叫以色列人要去以巴路山来到起一座坛来到感谢神。经文说他手里面的短枪他没有收回来。短枪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一共是出现了八次，有很多解经家都注意到这个短枪不是平时的矛，不是平时的枪，所以也都有解经家说是弯刀。但是我们见到在撒母耳上的十七章四十五节，三种武器都出现了。今天所讲的短枪，还有矛或者枪和刀都出现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撒母耳上的十七章四十五节，说大卫去迎战腓利士人的巨人，就是哥利亚。大卫对腓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同击，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们见到三样武器都讲出来。这个击，刀枪同击的击字，就是今日约书亚记里面第八章的短枪，就是原文 Kedon 这个字。所以不是矛，不是刀， 我哋见到系嘛，系激。究竟呢个激系乜嘢呢？我走去查一查，点解中文嘅翻译要用激呢个字呢？原来中文嘅翻译，中国人嘅激系乜嘢啊？主要系用嚟做仪仗嘅器具。乜嘢叫做仪仗嘅器具啊？就系要嚟展示军队嘅威猛，向敌人嚟到示强，俾敌人见到系有几强。嗱，呢一个翻译，我觉得翻译得几好，激系嘛？因为我哋见到约书亚，佢就系攞起呢一个激向住敌人，呢个所谓嘅短枪系嘛？呢个就系表示耶和华与我哋同在，系耶和华使到我哋得胜，系向敌人嚟到示威。嗱，我哋见到若果系咁样嗰阵时，就好有趣啦。因为头先话摩西起咗嗰座坛，叫做乜嘢话？耶和华是我的圣旗。而家约书亚就是拿着这个耀武扬威的戟，在说敌人的面前来到展示神的能力。两者是有很相似的地方。嗱，若果是这样，有人就会问了，喂，你又说不是靠兵力，而家又出一切的士兵想艾城去，乜嘢原因啊？如果唔系靠兵力，嗱，其实神系叫所有嘅以色列人嚟到系参与，所以佢要一切嘅士兵一齐上去。嗱，一间嘅教会，神亦都系希望所有嘅弟兄姊妹都出嚟侍奉佢。啊，一般嘅教会系点样嘅模式啊？20%嘅人就系做埋其他80%。不愿意做嘢嘅人，20% 嘅人就做晒成间教会嘅事。嗱，呢个绝对唔系神所喜悦嘅。我哋喺呢度见到神系要一切嘅士兵，以色列人都一齐嚟到系侍奉佢。同样，神系希望每一个教会嘅成员都落手落脚嚟到为佢效力，为佢工作。若果唔系所有嘅弟兄姊妹都投入嘅话，一间教会嘅事工唔能够系顺利咁嚟到推广。你话唔系噃？我乜嘢都唔做，又或者我净系拣啲容易做嘅嘢，但系教会嘅事工咪又系推广得几好，冇咗我。但系你见唔到嘅就系，若果你真系自己走出嚟侍奉神嘅话，讲唔定个事工系更加做得好，系你所见唔到嘅。是要你出咗嚟做，你先至能够体验得到。其实出嚟侍奉啊，是为咗你自己好咋。我时时都话，基督徒一系就好似茶杯，一系就好似茶壶。嗱，点解茶杯茶壶啊？茶壶就系有入有出，你倒入去个茶壶嗰度，然后你又倒翻出嚟，系嘛？有入有出就系代表你学到嘅圣经嘅教导，你系将佢运用出嚟，咁样先至系茶壶有入有出。茶杯咧，你倒倒下倒满咗，你就倒唔到噶咯。咁你话系我可以饮咗佢嘅啫。啊，呢个正系问题，系你饮咗佢啊嘛。但系你做茶壶嗰阵时点啊？你系俾所有人你可以去饮，你可以系服侍好多嘅人。嗱，呢个就唔同嘅地方。所以我哋都应该好似茶壶一样。我时时亦都用是加利利海同埋死海嚟到系做一个比喻。加利利海就系有入有出嘅，有河流入去加利利海，有河流出嚟，有入有出先至有生气噶嘛。你睇下耶稣基督在世嘅时候，门徒喺树呢一个加利利海打鱼，打到几多鱼啊？充满生气噶。但系如果你去以色列，你去死海睇下。点解叫做死海啊？死咕咕噶，吓盐分越嚟越高，太阳晒到嗰啲水蒸发，啊嗰啲水就蒸发啦，啲盐分留翻喺度，所以系冇乜嘢生气。我哋基督徒，我哋系要做活水，有入有出。我哋系要做茶壶，我哋系要做加利利海。嗱，我哋读紧约书亚记，约书亚记一句好出名嘅名言。就是24:15，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不单止他自己侍奉耶和华，他亦都带领他的家人来到侍奉耶和华。 我一次讲以弗所书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过，神是给我们每个人都有祂属灵的恩赐。我亦都讲过这个恩赐是一个组合来的，就是说每个人的组合都不同、啊、有些人安慰人好嘢，有些人讲道好嘢，但是你有很多不同的恩赐组合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如果你说哎呀我不出来侍奉人地找人替我就得、啊、你要人替你、啊、可能是要找成几个人来替你一个，因为绝对没有一个人同你的组合恩赐的组合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都需要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一起出来侍奉，一起来到参与神的工作。就是好像神和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一切的士兵上阵的话，我将艾城的王、人民、城和地都交在你的手里面。当我们所有的信徒，一间教会的信徒都出来侍奉、啊、我们的力量锐不可当。我们见到同神复和，第一点是要处理我们的罪，第二点我们是要有投入的侍奉，第三点呢是要听神的话语。在约书亚记的八章二节，神就教以色列人怎样攻打艾城，就是好像他教他们怎样攻打耶利哥城是一模一样。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什么？这一场仗他们所得到的一切财物、牲畜，他们都可以据为己有，可以成为掠物。耶利哥城那场呢，不拿得，全部是属于神。所以亚干就是拿了当灭之物，以致是招来杀身之祸。但是这一场仗，艾城的仗，他样样都拿得。哇，有人说，有没有搞错啊？一场仗又说拿得，一场仗又说不拿得，是样样都是神讲晒的。是啊，真是神讲晒的，是吗？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全部都是神话的嘛。是这位创造万物的主话，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什么拿得，什么是不拿得。这个正是现代人的问题。现代人要自己来到作主，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我说婚外情不是罪，我说同性恋不是罪，但是你看看圣经怎样讲、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说什么是罪就是罪。所以我们是要听神的话语。在箴言的四章十三节，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什么是你的生命啊？神的训诲是你的生命啊。在箴言的五章二十三节，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当我们不去听神的训诲的时候，我们就会走差路。但是你说走差路小事啫，我们再行回转头咯。但是经文说什么？可能招致死亡添。这个不是讲大话的，不是空口讲白话。我们见到亚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听到神的话语，结果是遭来杀身之祸。还有第四点、啊、我们要处理我们的罪，要投入的侍奉，要听神的话语，还要等待上主。有没有见到亚干的问题？他就是没有等待到神。如果他能够等到他第二场仗，他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所有的战利品他都可以拿，神给他们拿的，他就是不等得，他就是急不及待要自己来到做主，在耶利哥城就拿了战利品，真是很可惜啊！你想想，第二场仗什么都可以拿，他不单止是连累了他自己，他还连累了他的家人和他一起被主决，他还连累了以色列人和他一起打输仗，以致36个人是死亡。所以我们见到我们要等待上主是很重要。在诗篇的27篇14节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有没有见到诗人两次讲到要等待耶和华？ 你可知道是几重要等待耶和华。在说希伯来书的六章十二节，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承受什么应许啊？在这阿干的例子就是承受战利品，是他们的应许。在我们来讲呢，神给我们有很多的应许，怎样来到承受啊？凭信心忍耐不懈怠，要等待上主，很重要。很多时我们在处婚姻、家庭、事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到处理，很多人就是急不及待，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想法来到处理，没有等候到神，以致招来很大的伤害。阿干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警告，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见到神就带领以色列人得胜，叫约书亚派三万的士兵在树崖城的后面来到是埋伏等候，然后约书亚是带着五千的士兵去到伯特利和崖城的中间。我们知道伯特利是在树崖城的西边，所以在那里来到是去到城门口。当崖城的士兵出来迎战，以色列人的军队是怎样？在艾城人的面前逃跑，跟上次一样。然后呢，艾城的人就去追了，一追的时候城门大开，以色列人三万的士兵就走入去取城。你说喂牧师你又来了，又说不是靠战略的，这些就是战略咯。喂，我刚才讲过了，是吧？是八章一节，神将艾城给了以色列人，八章十八同埋二十六讲明约书亚举起嗰支戟就能够得胜，唔系靠以色列人。咁点解有咁嘅战略啊？神要以色列人全部一齐嚟到参与，每个人都有佢做嘅事工，系嘛？就系好似第一场攻打耶利哥城，有冇要做嘅事啊？有，围住个城氹氹转。是吗？每一次都不同的，你看看神。神就是要看我们听不听他话，每次都不同，不是千篇一律。攻打艾城，攻打耶利哥城，完全都不同。我们是要服从神。我们见到当以色列人服从，他们就得到胜利。然后去到约书亚记的八章八节，经文说，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他们入城杀晒所有的这个艾城里面的人，放火烧城，就是好像跟处理耶利哥城是一模一样。有人又会说，哎呀，为什么这么残忍啊？有很多的经文表面看上来你们会觉得很残忍，但是要记得我讲《生命记》的时候曾经讲过一篇道，叫做从撒录中看神的怜悯和慈爱，所以我在这里我不会再讲的了。如果大家觉得残忍的话，你去听回那篇道《生命记》的系列里面。其实我们见到神给迦南人很多很多的机会来到悔改，但是他们都没有悔改到。今天我们见到是会有第四堆的石头在约书亚记里面，在约书亚记的八章二十九节，又将艾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传到今日。第四堆的石头了，约书亚记可以说得是有很多石头的石碑标记。我们讲过第一、第二堆的石头是代表什么？代表一个相信接受神的人，他们就是好像第一、第二堆的石头。第三堆的石头呢，就好像阿干那样，神给他很多的机会来到悔改，但是都没有悔改到。这个也都是可以讲到是迦南人，全部的迦南人有很多的机会来到悔改，都没有悔改到。而第四堆的石头就是代表与神对敌的人，他们的收场是怎样。我们见到透过这个故事是教我们不怕失败， 中国人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基督徒时时都会失败，但是失败了之后我们要知道怎样来到是与神复和，重拾我们的信心，就是靠四点。第一，处理我们的罪；第二，再次投入这样来到是侍奉神；第三，我们要听神的话语；第四，我们是要等候神，千祈不要说急于自作主张。除了与神复和，我们亦都要无条件这样来到服从神。在约书亚记的八章九节说，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去。非常简短的一节的经文，你就能够看到三万个勇士，约书亚叫他去他就去。经文没有说他们有阿兹阿多，哎呀不好啦，我有我好忙啊，唔得闲啊，唔会喎，毫无疑问你话去我哋就去。喺我哋嘅基督徒，我哋嘅身上都有好多公事啊、私事啊，我哋工作上嘅问题啊，甚至属灵嘅争战啊。但係当我哋唔听神嘅话，唔服从嘅话，你係唔能够得胜，係要服从先至能够係得到胜利。约书亚记第七章就是我们最好的例子，亚干就是没有服从到神的命令，神叫他不要做的事他去做，以致是招来失败。另外在住八章的三至到四节，另外有一样东西值得我们注意，约书亚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叫他们要各自准备。有没有见到是什么时候叫他们准备啊？夜间。夜间是什么时候啊？最好睡觉的时候。我最喜欢睡觉了。但是就是那个时候神说你叫以色列人你们要准备了。哇，那些以色列人没说哎呀有没有搞错啊，觉得没得好睡。没有，叫他们去准备就去准备，没有说不方便。现在很多的弟兄姊妹不肯出来服侍，什么原因啊？不方便啊，是吧？这样不方便，那样不方便。但是你看看以色列人，哎呀，最好睡觉的时候神说你们要准备，他们就去准备。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保罗同提摩太说，你要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一样，你要受苦啊。提摩太没说哎呀我不想受苦啊。现在很多基督徒会这样说，哎呀牧师我不想受苦啊。我只是想做一个平信徒我就心满意足的了。你叫我去受苦不要搞我。平信徒不知道哪个搞出来的这样的名称啊，真的。圣经没有说平信徒的嘛，是吗？真的不知道谁搞出来的平信徒。其实耶稣基督要我们个个都做精兵，个个都要做他的门徒。记不记得我在这里讲的曾经一个系列马太福音，如何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做门徒，每个人都要做精兵。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就是好像约书亚记里面夜间叫班勇士你起身准备，他们就起身准备。我们呢，哎呀，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话，这样不方便，那样不行。还有一样，除了我们要与神复和，要服从神，我们还要知道撒旦的战略。中国人说知己知彼就怎样，百战百胜。所以我们要知道撒旦的诡诈。但我们看到约书亚的战略很有趣，他派士兵埋伏，然后去城门口在那叫阵，然后敌人出来是怎样，立刻就在敌人的面前逃跑了，跟着敌人就追赶了，然后他就入城取城。他们怎知道敌人会追赶啊？你问，前车可鉴啊！刚刚打输那场仗就是他们在敌人的面前逃跑，敌人就走出来追了，他们知道敌人的战略，帮助他们能够得胜。所以我们一样，我们要知道撒旦的战略，我们就一定能够得胜。好像哥林多后书的二章十一节， 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诈。保罗说我们知道撒旦的计谋，知道他的诡诈，我们就能够得胜。咦，你说喂，撒旦这么艰险，我们怎么知道他什么诡诈，什么的战略啊？好在撒旦那些战略千年如一日不变的。你说真的是啊，你看看创世纪第三章就是用一样的战略来到是迷惑夏娃。你说是什么战略啊？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这三样东西了，就能够是迷惑很多人。我们一起来看看嗱，点样迷惑人啊？睇点样迷惑夏娃？嗱，喺树伊甸园，神同亚当话：，喂，每棵树你哋都食得噶，唯有园中分别善恶树嘅果子，你哋就唔食得啦。话越系话唔食得就点啊？越系靓，越系想食。你话唔食得，我就越想食。呢个系乜嘢啊？眼目嘅情欲啊！嗱，所以喺树三章六节，夏娃话果子系悦人嘅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好想食。第二样系乜嘢啊？肉体嘅情欲。哇，经文话咩啊？树上嘅果子可作食物啊！喂，咁多棵你都唔食，你都可以做食物，你系要食嗰棵？眼目嘅情欲、肉体嘅情欲，系嘛？跟住就今生嘅骄傲啦。撒旦同埋夏娃话。喂，你食咗啊，你眼目会得明亮，你会好似神一样知道善恶，知道是非。夏娃话好啊，我想好似神一样，几好啊，同神一样。佢就攞嚟食，呢、这个就係今生嘅骄傲。阿干呢话见到有件美好嘅士拿衣服，上一次同大家讲呢、这个係眼目嘅情欲。啊，佢亦都有肉体嘅情欲喎、啊。话我贪爱这些嘅物件，上次同大家讲咗呢啲系乜嘢嘅物件啊？净系金同银就已经四万多蚊啦，系而家嘅时价，未计通货膨胀啊！你谂下几多钱啊？哇！你可以买好多嘢俾自己嚟到满足你肉体嘅情欲啊！到阿干真系从佢个脑入边嘅贪念变成咗佢嘅行为，行出嚟去攞嗰阵时，呢、这个就系佢今生嘅骄傲。嗱，撒旦照样系意图迷惑耶稣基督，喺《马太福音》嘅第四章带到佢去山上，俾佢见到全世界眼目嘅情欲啊！佢话同耶稣话：你使乜咁笨上十字架啫？你跪落嚟拜我，我将全世界俾晒你。耶稣基督怎样回答啊？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撒旦又说，喂，你四十日没吃东西的了，没吃东西你 很肚饿的了，你有肉体的情欲，你需要 啊不如你将石头变成面包啊。耶稣基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跟住撒旦带到他上个圣殿顶那里，喂，你跳落去啊，你是神的仔嚟㗎嘛，唔会有事㗎，神会派啲天使嚟托住你㗎，你跳落去个个都相信你啦。耶稣基督点同佢讲啊？不可试探主你嘅神。啊，呢、这个甘心嘅骄傲就係我哋、啊、犯罪、啊、以为神唔会罚我哋、啊、以为、啊、我哋係、啊、基督徒，呢、这个係甘心嘅骄傲。啊、你问点解撒旦的计谋千年如一日，他是不是没有更好的计谋啊？不是啊，刚刚相反，这个就是他最好的计谋。千千万万的人都跌倒了，你看看亚当、夏娃、亚干全部都跌低了，这么好用的计谋为什么不继续用啊？是吧，这么多人都跌倒。我们看到其实撒旦的计谋真的很简单，就是这三样，眼目的情欲，是吧，给些东西越是神话不做得的，越是大引诱希望去做，这个就是眼目的情欲。第二点就是身体的需要、啊、很多人犯罪，你走去访问他，哎呀，你为什么犯罪啊？哎呀， 环境逼人啊，我需要养活，我有家人我要养活的，我有肉体的需要啊。最后呢，当真是脑入面的贪念行到出来，这个就是今生的骄傲。但我们很需要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当有到试探来到我们的身上，将个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将注意力放在神的话语的身上。我们见到耶稣基督所有回答撒旦的话都是生命记那里出来，全部是神的话语来。所以我们有试探，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目标放在神的话语里。除了撒旦的战略，撒旦亦都有他的目的，我们亦都很需要知道。在撒加利亚书的三章一至到二节，说撒旦是同神的仆人来作对。在住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六至到七节，说撒旦是会设网罗来到陷害教会的领袖，所以要同教会的替教会的领袖来到祷告。在书帖撒罗尼前书的二章十八节，说撒旦是阻挡神的工作。而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三至到四节，说撒旦会令到福音蒙蔽，令到人不能够明白福音，不去接受福音。当我们明白到撒旦的战略，当我们明白到撒旦的目的，我们就能够百战百胜，我们就能够是打胜战胜撒旦。我们见到，我们如果要从败里得到胜利，反败为胜的话，我们第一需要与神复和，我们需要服从神。第二点，我们需要懂得撒旦的战略。最后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我们要全心全意来到是敬拜神。我们见到，当以色列人打胜了仗，约书亚就叫以色列人去到以巴路山。以巴路山在哪里？距离艾城是25里那么远。去到那里做什么啊？原来摩西早在树生命记的27章已经吩咐以色列人要去到以巴路山来到筑一座的坛来到是敬拜神。我们见到根据摩西所讲，这个坛是要用不假人手不假铁器凿出来的石头砌出来的一个坛，然后在坛上高就献平安祭和燔祭给神，跟着约书亚就在树这个石头的上高抄写了神的律例典章一次，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无论是本地人寄居的长老、官长、审判官，全部站在约柜的旁边，一半人是对住基利心山，一半人是对住以巴路山，两座山来到听神的话语。这些的经文其实在生命记的十一章和生命记的二十七章都已经有预言。我今天会跟大家讲敬拜神三点。第一点，敬拜神的重要性。刚刚打赢仗而已，立刻就去以巴路山。我们说是25里，不是两里半。你叫我行两里半，我就真的叫苦连天的了。真的 要跟 Peter 走去行多些山。两里半我都可能行不到。你不要说25里。以色列人约书亚叫他们去，他们就去。刚刚打赢仗，有很多事做的、有很多善后的工作，有很多战利品要处理，是吧？这场仗可以拿战利品。还有呢、要准备打下一场仗，很多事做的。但是约书亚说去了，去以巴路山，个个就跟着他去。因为为什么？敬拜神是很重要。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是敬拜神？我们有没有将神放在首位，愿意敬拜祂呢？我听过有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不回来敬拜了，牧师，今个礼拜有朋友探我。喂，你的朋友是不是基督徒啊？是基督徒，请他一起回来敬拜啊。不是基督徒来的。喂，不是基督徒更加要请他回来敬拜啊。如果不是，他怎能够听得到神的话语呢？所以你是要请他一起来敬拜啊。 嗱，亦都我听过有啲系两夫妻啊，一个系信咗主，一个未信主嘅。信咗主嗰个就话：，哎，我喺屋企陪你啦，礼拜日我唔翻去敬拜。喂，搞错咗啦！你应该同未信主嗰个话：，喂，我敬拜神，我好重要噶，对我嚟讲啊，不如咁啦，你同我一齐翻去敬拜啦。嗱，咁样你未信嗰个先至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先至能够有机会信主啊嘛。亦都会有人话：，哎呀，我唔翻得嚟敬拜，我要翻工噶礼拜日。嗱，的确有好多工系需要我哋礼拜日嚟到翻，你唔做冇人做啊，好多服侍人嘅呢个工作。但系亦都可以试下问下，有冇人可以代替你？如果有人可以代替你，你就可以翻嚟一齐敬拜。嗱，我亦都听过有好多人话唔掂啊，牧师啊，我唔翻去敬拜，冇钱开饭啊，冇钱养家。真系啊，我哋睇睇神点讲嘅。神喺《马太福音》嘅六章三十三节讲咩啊？你们要先求他嘅国和他嘅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试下先将神放喺首位，神一定系会保守，一定系会祝福，唔会俾你冇饭开。嗱，我哋见到以色列人系行咗二十五里去敬拜神。嗱，我就话两里半行唔到。亦都有好多弟兄姊妹揸五里车翻嚟，都会觉得系好远。嗱，我哋呢度当中咧有弟兄姊妹由 Roland Height 揸车嚟呢度，你谂下有几远？真系好感谢神啦！二十五里啊，去敬拜神，将神放喺首位。啊，我哋生命当中好需要就系将神放喺首位。嗱，有人话：哎呀，神叫以色列人去啫嘛，又唔系叫我。啊，点解我要去敬拜神啊？喂，你睇下约翰福音嘅四章二十三节讲乜嘢？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嘅人拜他。有冇见到啊？神要用心灵诚实，神要我哋嚟到敬拜佢啊！所以敬拜对我哋基督徒真系非常非常之嘅重要。讲完咗敬拜嘅重要，第二点要讲讲呢个敬拜嘅地方，就系、是、以巴路山同埋基利心山当中嘅地方叫做示剑。嗱，呢个地方系迦南地最中心嘅地方。以巴路山系喺树北边，基利心山系喺树南边，而示剑就啱啱系个山谷喺中间。嗱，我哋知道示剑就系当年阿伯拉罕出咗吾尔之后。他去到迦南地第一站就是示剑这个地方。当时示剑不是一座城，只不过是一个山谷里。阿伯拉罕就是在那里出了家乡之后，第一座坛就在那里起给神。亦都在那里神是祝福阿伯拉罕，说会将迦南地是赐给他。这个地亦都是雅各、阿伯拉罕 的孙，他在那里掘了一口井，然后亦都在那里捉了一座坛，在《创世纪》的三十三章二十节，他叫那座坛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哇，你说伊罗伊去伊什么了？不是伊罗伊去 这个意思就是神是以色列人之神的意思、就是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另外这个地方亦都是耶稣基督和撒玛利亚妇人会面的地方。记不记得撒玛利亚妇人去那里打水啊？那个井是吗？雅各的井在那里打水。而撒玛利亚妇人说撒玛利亚人喜欢在哪里敬拜神啊？基利心山啊。为什么基利心山啊？为什么他们不去以巴路山啊？因为基利心山是神祝福的山，以巴路山呢是造就的山，所以呢他们喜欢去基利心山。你如果你现在去到这个以色列，你见到基利心山呢，真是充满了生气，很翠绿的那座山，很漂亮的。但是你去到以巴路山是怎么样啊？石头山，光秃秃，什么都没有。 一座是祝福的山，一座是咒诅的山。早在树生命记的27章，摩西已经预言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12个支派，6个支派要去到基利心山，就是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和便雅悯，这6个支派要在基利心山。另外6个支派去到以巴路山，就是流便、加德、亚切、西布伦、但和拿弗他利，要去到以巴路山，去到那里听神的话语。为什么要去到那里听神的话语？原来那里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剧场来的。两边的山就好像座位一样，北边的以巴路山，南边的基利心山，好像两排的座位一样，中间就好像一个大舞台。你去到这个事件那个山谷那里，你用平时的声线讲一句话，两座山上高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是有天然的音响设备，非常之非常之的奇怪。我相信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摩西是叫以色列人去到那里来到敬拜神。那么你想想，如果你在那个事件那个舞台那里讲一句话，两座山的上高的人都听得那么清楚，你估他们的敌人听不听得见的呢？一样听得见。他们就在那里众目睽睽下来到公然敬拜他们的神，敬拜耶和华，亦都在那里将神的话语是读一次。那些外邦人那些敌人全部听到的，但是当他们将神放在首位那时候，神就带领他们得胜。记不记得他们未攻打耶利哥城之前我说什么？他们在敌人面前行国礼，他们还在守逾越节，守节期行国礼是很危险的事来的，你全部的警觉性放低了，但是当他们将神放在首位，神就带领他们得胜。在《约书亚记》的8章32节说，约书亚就在众人面前在坛上高抄写了神的律例典章一次，然后在34节他是将神的咒诅、他的祝福的话、神的律例典章在众人的面前读一次，抄完出来怕你看不清楚，我再读一次给你听。当以色列人这样来到服从神，神就带领他们得胜。在《约书亚记》入面之后，没有再提到有一场仗他们打输过，亦都没有讲到甚至他们有任何的伤亡。这个就是将神放在首位的重要性。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来到讲一样很奇怪的事，斟酌一件事。喂，你估计为什么神要将个坛要放在以巴路山呢？为什么不放在基利心山呢？你和我写圣经呢， 写书呢，我们就会将个坛放在哪里？基利心山啊，神的祝福嘛，是吧？一边祝福你一边献祭给神，几开心啊，几光彩啊，为什么要放在以巴路山？我时时讲过好多次的了，当我们解经呢，你解不通，解到拗晒头，不明白的时候呢，你试下将耶稣基督代下去。我试过好多次了，次次都可以解得通经文的。我再讲一次，你不明白圣经觉得好奇怪的时候，你将耶稣基督代入去。首先我们见到在树以巴路山来到捉那个坛是用什么石头啊？不用铁器作出来，不假人手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是什么？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防角石。他是不假人手的，因为他是自由永有的神，是吧？他就是那个坛，在那里做什么？献祭咯。为什么放在以巴路山，不放在基利心山啊？他承受了什么啊？承受了你和我的造就。以巴路山就是造就的山，基利心山是祝福的山，它是承受了我们的造就，所以这座坛是摆在以巴路山。但是当它是替了我们赎了我们的罪，我们不去接受它的时候，那些造就的罪怎样啊？ 临到我哋自己嘅身上，我哋要承担翻自己嘅罪，自己嘅审判。呢、这个就系原因，点解呢个坛系喺树以巴路山，而唔系基利新山？当我哋接受咗耶稣基督，我哋就可以揽过去基利心山，系嘛？但系我哋仍然要遵守神嘅律例典章。圣经话你遵守我的律例典章你就爱我，耶稣基督自己话，不是因为我们遵守了神的律例典章才得救，圣经是很清楚，全部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怜悯，祂的恩典。但是当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我们就要守律例典章，这个成为了我们的家规。当我们守得不好的时候，会好像以色列人是会有失败，但是不要紧，今天我跟大家讲了四点，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怎样能够重拾我们的信心。第一点就是要与神复和，处理自己的罪，投入的来到侍奉，来到是听神的话语，等待神，然后我们要服从神的命令，然后我们是要明白撒旦的战略、我们不怕输，但是输了那时候我们要明白自己输在哪里，我们要明白撒旦的战略是怎样，我们才能够再次得胜，然后我们是要全心全意来到敬拜神，我们才能够是蒙神的喜悦。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要我们是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这位神是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来到是悔改。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不要紧，我们要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我们要有一个能够是回到来重拾信心，来到是与你和好的心。愿意我们都能够是失败了之后，能够是处理自己的罪，投入这样来到侍奉你，听你的话语，等待你。愿意我们都能够服从你的命令，从我们的失败当中来到是明白我们需在哪里，以致我们是能够妨碍撒旦再一次这样来到是得胜，引诱我们犯罪。愿意我们都能够全心全意这样来到是敬拜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是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